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72面，我们从第四行看起，这是一个段落啊。应勤修行一下，表就近而立，自觉觉他，但当遵顺佛语，坚持经法，精勤修习，两报佛恩，随顺我教，当效于佛，常念四恩三句，均持尊师重道，依教奉献。前面我们学到此地啊，佛的这个三句话，随顺我教。为什么要随顺？现代人几乎听到这句话，看到这句文字，都会有这个疑问：我为什么要随顺？啊，当效于佛，为什么要效于佛？啊，常念师恩，师对我有什么恩？现在全是问题了。整个世界都趋向商业化，老师对我没有恩呢？哎，老师教学我花了学费，这不是买卖呀？他是卖方，我是买方，有什么恩德？所以今天传统文化与佛陀教育的推行，障碍就太大了啊！啊，随顺我教。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全是自信的流露啊！随顺佛陀的教诲是随顺信德，这话是真的吗？几个人能听懂？几个人能相信啊？千真万确。可是现在人比古人对这一方面接受的能力差距非常之大。啊，基本的一个观念，中国人、印度人知道。啊，中国人基本的观念是人性本善，啊，过去孩童读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，啊，人性本善啊， 千万年前呢，我们的老祖宗肯定了，承认了。啊，这一句话里头所含的深意，就是人人都是圣人，人人都是贤人。啊，佛陀教导我们，说得更究竟、更圆满。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说得更干脆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人人都应当成佛，都应当成菩萨，你就完全正确了。啊，佛教导我们的是什么？教我们回头是岸，回头你就是佛，你就是菩萨。这能不随顺吗？不随顺，你永远回不了头。只要你肯回头，不随顺也是随顺。啊，佛菩萨没有自己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佛菩萨没有名利，你排斥他，啊，你不愿意亲近他，只要你回头，只要你回归自信，回归本善，佛菩萨没有自己。啊，这一部经上就讲得很清楚啊。真正的自己没有形象。啊，跟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。啊，真正的自己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这是自信啊，自信什么都不是啊，自信能生一切法，一切法不离自信，你我他都是同一个自信，没有分别啊。所以明心见性的人，心里头没有明文利养的概念。永远是平静的，永远是清净的。啊，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。所以，随顺我教就是随顺自信。啊，中国人讲的随顺本善。佛是本觉，随顺本觉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当孝于父，孝是什么意思？孝是一体。啊，中国文字，这个文字是会意。叫你看到这个符号，体会里的意思。上面是老，下面是子。你从这里去体会。啊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这叫孝。啊，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。这个意思就表示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一体， 过去未来是一体，这从时间上说，从空间上讲，十方三世是一体，真的一点都没错。什么是我？十方三世过去未来统统是个我啊，近代的物理学家承认了啊，他们称之为最新的前卫科学啊，这刚刚起源，刚刚开始啊，叫前卫啊，这个发现是新发现，现在这个还没有推动啊全体来认识，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啊，但是现在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啊，都是佛在经典上说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啊，无际的时空啊，时间跟空间里面，在佛法里叫变法界、虚空界。这里面变化无穷啊，为什么会有变化？佛说，因为你有念头，它就有变化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就有变化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就没有变化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科学家发现了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现象啊，刹那刹那之间都在变化啊！诸佛设宝庄严土，华藏世界、极乐世界没有变化，它有现象没有变化啊！这都是佛在大乘经上说的。唯心所现，极乐世界是唯心所现，设法界里面呢，唯心所现之外还有个唯识所变，就是它有意念存在，有念头就有变化。诸佛化身菩萨所居住的报土叫什么报土？只有心性，没有识别。因为居住在那些人那个地方的人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，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所以那个世界永恒不变，寿命无量。古德有说，这个寿命是有量的无量，那就要说明诸佛十报庄严土怎么来的。新鲜的真心，真心就是自信，就是净宗所讲的常寂光，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怎么会现象？这一桩事情我们在前面都学过， 常常提出来温习一下，为什么它太重要了？这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之见呐，叫佛知佛见呐。这个知见是正确的，我们凡夫知见是错误的。知见就是思想跟见解，我们把什么东西全想错了，全看错了。啊，佛知佛见，这正确的。你回归自信了，你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。佛是彻底觉悟的人，他的看法、想法是正确的，一点错误都没有。啊，他知道事实真相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就是空，只有一个空，除我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是真空。这个身体不是空，能够思维想象的也不是空。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才是我。佛这么说的，近代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。啊，这是德国普朗克带头啊。他一生研究的结论，真的。他把物质是怎么回事情搞清楚了，也说得清楚，物质是怎么回事，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，它不是真的。所以物质现象总是随着我们念头在变，啊，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念头就像是个无线电的发报机，我们的信息永远没有止息的传播出去。啊，传播的速度多快呢？一秒钟1600兆次，这个频率，一秒钟1600兆，这个速度发出去。啊，我们同时也是个收报机，啊，也在这样速度之下，接受到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的意念。啊，意念的感应非常灵敏。啊，现在人所谓心电感应，心灵的感应。啊，善与善相感应，恶与恶相感应。我们发出去是恶念，会引导变法界、虚空界那些恶念都到我这来了。所以今天地球变成这样的，这么多灾难呢，实在讲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近代的物理学家他们相信呐，美国的布莱登居然说啊，去年8月在悉尼这个科学会议上讲的，应对 2012玛雅灾难预言的方法啊，他说的好啊，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。他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当中赶快就醒过来，就醒过来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你看三句话就能把这个灾难化解，不但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这话几个人能听得懂呢？几个人听了之后能肯信呢？啊，佛菩萨懂，真正修学大乘的人懂，能接受，能依教奉行。啊，他的著作很多，有不少都翻成中文。啊，我们是看到很少部分中文的译本，知道他这个理念呢。啊，这是好啊。最近两三百年，科技完全向物质现象一面倒。啊，今天问题出现了，物质不能解决。啊，所以这些人发现，物质原来是意念形成的幻象。物质的基础就是意念，就是念头。他们今天用意念来解决物质问题。这个方向正确了，啊，而且告诉我们，少数人的政治政见也能帮助多数人不正确的政见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懂，中国古人常说的邪不胜正。啊，少数人是正念，多数人是邪念，多数人可以保佑啊，这少数人可以保佑多数人，纵有灾难不至于有大难。啊，少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科学家把它计算出来，1%的平方根，啊，他那个时候计算的，应该在10年前吧。这个世界上人口65亿，用这个做总人口的这个。数字，那1%的平方根大概只有8500万。换一句话是，这个地球上有8500万人正知正见，地球上灾难就能化解。啊，那么现在联合国公布，啊，今年年底地球人口到70亿了。啊，70亿1%的平方根，我相信不到9000人。啊，这世界上有9000人，就能救地球吧。这是理论。 此时呢，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好人，能够舍己为人的人？找不到啊。如果真能找到啊，真管用啊，可以从科学上做实验呢。啊，真管用。啊，那我们学习大乘的，学了60年了，我们知道，所有一些善念里头，最善的念头，这一个善念可以抵一般10000个善念。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啊，这个念头是什么？叫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不是口念，口念没用处，要心念。心口也如，口念阿弥陀佛，心真有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要想真正知道这一句佛号功德，这一句佛号的力量，科学家所讲的能量，这个意念的能量，那么你得认真学习这部经啊，这部经这一次我们讲了1000多个小时啊，讲了1100多个小时了。我们这样讲下去，我估计全经讲完大概1300个小时可以讲完。啊，一天讲4个小时，一年讲1部，真正用心听。具足印光大师所说的条件，诚信，我们能有10分的诚信心，20分的沉浸性，就能听得懂。没有沉浸性呢，听不懂啊。啊，那听这部经不能说没好处。阿赖耶里面种个善根，在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。啊，这是阿赖耶里头有种子，来生后世会起作用，不在这一生。这一生要具足10分沉静，这一生就起作用。啊，肯定帮助你，你意念的能量产生巨大的力量啊，这个力量可以改变自己，不但改变自己，可以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。啊，世界遭再大的灾难，不是没有问题解决，有啊。有非常圆满解决的理论。有非常踏实的方法。啊，你不相信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信为道源功德母啊。信是世出世间一切法最基础的能量。 有信心就能有成就，没有信心什么成就都不可能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的危机，真正的危机实在说是我们信心丧失掉了。啊，我们问问周边的人，你问他有没有信心，他相不相信自己，他相不相信父母，相不相信兄弟，相不相信老师，都没有信心。相信宗教吗？不敢相信。相信圣人吗？圣人过去了。说圣人那个东西不适合现在时代了，跟不上时代了。信心是真正的危机啊。玛雅灾难预言不是真正危机啊，信心没有了，比那个危机还要严重啊！啊，不知道大多少倍呀！啊，所以这个经文必须解释清楚。随顺自信啊，当效于佛是你应当晓得，变化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，你爱不爱自己啊，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，真正自爱者，他能爱一切众生。不爱一切众生的人，绝对不爱自己。他那个爱自己，全是自私自利。他不是爱，那就叫佛法叫情执。啊，他不懂爱。完全迷失了心得啊，常念师恩，老师善知识教导我们了，没有他的教导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实真相？一个人的一生，父母的恩最大，老师的恩跟父母没有两样。在中国古代，社会上，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的恩德看成平等。啊，最明显的从称呼上能够体现出来。古时候一个人有名有字啊，什么叫名字啊，名是名，字是字，名父母取的，一生不能改变，改变是大不孝。啊，一生成名只有父母，你做到宰相了，皇帝跟你见面都称你字不称名，尊重你啊，如果称你名呢，你就犯罪了，你判刑了， 啊，这个时候他称你名，称你名对你一点不客气了，责备你了，称字是对你恭敬的。可是一生除了父母称名之外，老师称你的名，老师的地位跟父母平等了，佛法常说，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慧命得自于老师。老师对待学生的看法，比自己儿女看得还要重。全心全力要把学生教好啊，没有私心呐。啊，古时候参加考试，啊，考取人，考进士，这个老师教的学生考中了，他自己的儿子没有考中，人家对老师的赞叹，这老师学生教得好。如果自己儿子考中了，所有学生没有一个考中的，这个老师在这个地区就没有面子了。一家批评有私心，你看对他儿子教的考中了，其他的人都考不中。啊，他在这个地方甚至不能立足，羞愧。啊，老师的恩德能不知道吗？知恩他才会报恩，不知道恩德他就不会有报恩的念头。那么现在没人教啊，现在人都不知道父母恩老师恩。在从前谁教啊？父母跟老师互相来教，啊，父母的恩要老师来教学生，告诉你父母怎么样辛苦把你养大，啊，怎样的爱护你，对你的期望，学生才明白，回家才懂得孝顺父母。而老师的恩呢，要父母教，交换的来教啊。啊，这个人才完全明白了。啊，父母跟儿女面前不好意思说，我是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要孝顺我。啊，他反过来问说，我为什么孝顺你？都说不出口。老师也不可以说，你是我的学生，你要尊重我，说不出口的。父母教，啊，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。现在没人教了，父母不教子女尊师重道，学校老师也不教学生孝顺父母了，所以今天的社会不孝不敬啊。那么在古时候，社会所有一切不善，所有一切混乱， 那个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不孝不敬，这是根，也是一切灾难的根，也是一切病患的根。啊，那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？刚坏掉了，怎么救啊？没法子救。就像以前李老师说的，李老师常说，不是说一次，今天的社会，诸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救不了。这什么意思？更坏了。中国对于这个根疏忽了200多年了，200多年前家家重视啊，人人知道啊，200多年之后没人知道了，没人讲了。啊，祖宗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没人讲了。去年我在台湾直辖市，看到高雄的街道，还有八德路，还有四维路，啊，还有用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做街道的名称。但是没人讲，为什么叫八德？不知道的人很多啊。什么叫四维？不知道的人更多。啊，古人对这个非常重视。把这些传统文化啊，用艺术的方法表达出来，广泛的在推动啊。啊，中国的戏剧、音乐、舞蹈，它的内容都是这四课。啊，因为古时候学校少，靠什么来推动呢？要靠这些活动。啊，见识、驾驶，啊，这些艺术表演，表演的内容，忠孝节义，啊，仁义道德的表演，这些，啊，不认识字的人，没有上过学的人。懂得做人，讲道德，遵守仁义，啊，著书立说 也是宣扬这些传统文化了。满清末年这100年当中，疏忽不重视，有讲没有行的，在佛法讲啊，都末法。满清亡国到现在这100年当中，说的人都没有了啊，那在佛法叫灭法，法没有了啊。现在要想恢复，得慢慢起来，从灭法恢复到末法，末法恢复到相法，相法再恢复到正法，要多少时间？至少要4代以上才能恢复啊！我们怎么努力，在我们这一代决定看不到，这是要知道。我们充其量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保存下去，不要叫它断灭啊！能传一个人两个人，薪火相传，看起来小事，但是神圣的事业。在历史文化传承上，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没人知道啊，默默无闻呢。啊，认真努力在学习，首先成就自己，自己这一生走的路，圣贤知道。啊，学佛，佛菩萨知道，啊，大乘道啊，这三句话了，真正明了，真正懂得，啊，三句，我们接下去看，君子尊师重道，依教奉行呢。啊，只有师道，能帮助传统文化大乘正教不至于灭绝。啊，只要有一两个人真的认真在学，正法就能够慢慢的常驻世间了。历届行人不可私心自用，违背本师历经叛道，如果这样的，这就是私心自用啊！圣贤教育快要断了，不要紧，有我在，我取而代之，这叫私心自用。看起来，听起来好像是对的，其实他有没有能力真正集成道统呢？不能集成，是在老干生心知啊，这是集成啊。中国传统文化像千年古树 啊，神树啊，三千年以上称的神树啊，他发心智啊，开心叶，开心花，这是成传，而不是什么这个不要了，我在另一个地方再生一个枝出来，那叫私心自用，那是违背本师。历经叛逃啊，他自己要搞自己一套啊，用自己的知见来解释佛经，自己是个妄心啊，不是真心啊。佛所讲的经是用什么心流露出来的？真心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清净平等觉里面流出来的。我们有自私自利，我们有名闻利养，我们有贪嗔痴慢，我们用这个心来解释圣贤经典，就解错了，不是如来真实意，是我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，是他的意思，不是如来真实意。啊，如果我完全不要他，我建立一个新的学说，这都是属于私心自由。你自己建立的时候能超过别人吗？不能。首先你要肯定，你要承认，决定不能。啊，你要想想为什么不能，人家心清净，我心不清净，我怎么能比得上他？他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我还有，我就不如他。啊，他无我，我有我，我执着这个身是我，我执着能够思维、能够想象的这个生活，人家都不执着。比不上啊！啊，孔老夫子，后人称他为圣人。圣人当中的大圣人，叫至圣呐，至高无上的圣人呐。他老人家一生用什么心态去求学？我们应当要学习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啊，说得很清楚，我自己这一生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那么我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的、所传的，教导学生传给后世，全是古圣先贤的，没有自己的东西。这叫私诚啊。那么没有私诚的就是私心自用，私心自用是否定过去，认为现在胜过古时候啊。这个观念 错了，错得太大了，错得太离谱了。我们如果说不是，这几十年来圣贤典籍的熏陶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我们也错了，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啊，认为自己是对的，反过来说，认为古圣先贤是错的，认为佛教经典是错的，幸亏最近二三十年量子物理学家真的揭开宇宙的奥秘，居然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他们救了佛教。他们替释迦牟尼佛做了证明，近代所发现所研究的，原来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科学越往前面发展，对大臣越有利益。科学接受了，科学肯定了。布莱登有一本书叫无量之王，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贤首过思还原观里面所说的三种周边。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第一种周边是能量，无论是物质现象或者是起心动念，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。华严经上这样讲，没人相信。古来大德为我们讲这些东西，我们读到了或者听到了，半信半疑。半信，我们从什么地方升起信心？是凭这些人的德行，这些人不打妄语，不会骗人，我们相信他。疑惑的是，这个我们想不通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？这个现象理论依据在哪里？不知道。虽然经典是讲清楚了，我们看不懂。我们是在讲看到科学报告，回头来再看看这些经句，懂了一点。为什么？那科学实验做证明了。没有这些科学报告，真的是半信半疑。这原因是什么？我们的心不够清净。真正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禅定。 这定生慧呀，定中你把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了，你就相信。啊，所以佛说，宇宙的现象，就是宇宙的缘起，啊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？八地以上才能见到，叫圆教啊。七地以前没有见到啊，八地菩萨才接触到。啊，八地以上，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五个位次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菩萨的等级。52个阶级，最高的五个统统见到，只有他们清楚啊，他们明白，他们真得受用啊。那个受用什么？大自在啊。啊，他们所证的叫清净法身，清净法身没有相，清净法身在哪里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它都在。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没有它不在，它就像虚空一样，它没有任何形状。啊，三种现象它都没有。这三种现象就是物质、精神、自然，三种都没有。啊，可是它能现，它能变。什么地方的人有感，跟他有感，他就在什么地方出现。楞严经上所说的，当处出生。随处灭尽啊，感它就现，感要失掉了，它就没有了。这叫得大自在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无处不现身。虽现身，现身是帮助众生解决问题。问题解决了就不见了，哎，他又回到常寂光去了，真自在啊，痕迹都不留啊！啊，为什么不留痕迹？没有必要啊。有痕迹就有麻烦了，没有痕迹什么麻烦都没有啊。影现自如，影现自在，有缘就现，没有缘就隐，多自在，比十报土自在多了。啊，十报图里头的人无事无名习气没有断干净，是很自在了，比不上常寂光的自在。常寂光是究竟圆满的大自在，当知普利之道，道之方法，普利众生的方法，守在呀，当令施法，久住不灭。这是教给我世尊嘱咐，要把这个法广义的，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；下义的，就是这部经 就是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，善中之善呢，没有比这个更善了。啊，现在人最爱的是什么？最爱的是钱的，没有一个不爱钱的。啊，你爱钱，我就用钱来做比喻。极乐世界是遍法界虚空界里头第一银行，阿弥陀佛是这个银行的总经理啊。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向这个银行加股东啊。一声佛号就加一股，一万声佛号你就加一万股。啊，极乐世界属于谁的？你有股东在里头，就是你。啊，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？是阿弥陀佛无量劫前在因地像我们这样身份一样啊，出家修行发四十八愿，这四十八愿用无界的时间落实了，所以极乐世界是四十八愿功德的成就。啊，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本钱呢、啊、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。他带头的，我们现在拼命去投资。啊，我们有股权呢、啊。极乐世界我们在那里有一分呢，我们投资的力量越多，你在极乐世界身份地位就越巩固就越高。啊，那个世界是极乐，没有苦，没有灾，没有难，人在那个地方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病痛啊，没有短命的，人人都是无量寿，从有量的无量最后修成真正的无量。啊，你证到常寂光了，证到妙觉果位了，你就真正的无量了。啊，等觉还是有量的无量，妙就真正无量了。从有量的无量入无量的无量。机会难得。啊，什么人能掌握住呢？心里面的佛号不间断，这个人掌握住了。啊，心里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常念阿弥陀佛。口里常念是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，自己念佛求生净土；第二个是教化众生，影响别人。所以出生念佛是自利利他，自他而立；不出生念佛是只有自利啊，没有利他。 道理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会真干了，死心塌地去干了。啊，念佛这个方法决定不能中断，这就是是法久住不灭。未令久住，故云当坚持之。我们的修学要坚持啊，我们的红船要坚持啊，不能中断的。最重要的是培养讲经的法师，这个要坚持啊，真正发心弘法利生的，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、照顾他。啊，成就他，让佛法久住世间呢。啊，无德毁失，这个毁里头最怕的是自赞毁他。这是一切众生很容易犯的过失啊，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啊，傲慢心生起来了，嫉妒心生起来了。要知道，傲慢嫉妒是毁佛法，是在灭佛法。第一点要知道啊，多少人我在护持，我在弘扬，但是也在毁谤，也在障碍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修行往往变成什么？功过抵消掉了，学了一辈子。到最后没有成绩可言，所以还要受业报啊！啊，善有善果啊，恶有恶报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，你没办法逃过。特别是在我们这一代，随时随地，你只要细心，你能看见。啊，到你看见了，警惕的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我要有成就，我不能犯这过失。啊，我要常常犯这过失，自己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成就。弘护干了一辈子，还要得卧道。得卧道里头比较好一点，你今天修复，堕到卧道啊，受的罪比较轻一点，不能不受。啊，想一想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跟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，跟佛出家，有一个不善的念头，看到佛受到许许多多人尊敬的嫉妒心存起来， 总想呢自己有一天能够取而代之啊，自己也讲经说法，也有不少徒众跟他啊，他讲经回报释迦牟尼佛，标新立异啊，批评释迦牟尼佛，这就是违背本师的立经叛道啊！啊，还想害释迦牟尼佛，置释迦牟尼佛于死地啊，无逆罪里头有一个触佛身学，就是提婆达多这个故事啊，世尊他们这个团体是住在野外山林里头啊，树下一宿啊，每一天到居乐啊，就是我们讲乡镇城市去徒步啊，他所走的那个路线提婆达多很熟啊，恰好他要通过一个岩石峭壁，要通过这个地方，提婆达多就在山顶上准备一块很大的石头啊，佛陀不从山下经过，他把石头推下去，想把佛砸死，佛的福报大了，有护法神保护，石头推下的时候，韦陀菩萨在空中用金刚杵接住啊，石头就碎了啊，碎的时候碎片砸到释迦牟尼佛的脚背，流血了，就流了个伤口了，触佛身血，忤逆罪之业啊，这是想谋害老师啊！出什么原因呢？出于嫉妒障碍啊，想取而代之，造这么重的罪啊！啊，所以佛就跟大家解释清楚，死了之后堕无间地狱、阿鼻地狱，阿鼻是梵语，就是无间地狱，五种罪业堕这个地狱。五种罪业头一个杀母亲，第二个杀父亲，第三个杀阿罗汉，阿罗汉代表老师，第四个触佛身血啊，这个代表什么呢？灭佛法。第五个破活合身啊，一个很好很如法的修行的一个团体，你造谣生事把它破坏，让大众对他生起怀疑啊，不再进入他的道场， 这五种叫忤逆罪业，比十恶还要严重。十恶堕地狱，这个忤逆堕无间地狱。容不容易犯呢？很容易犯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，决定没有私心，没有贪嗔痴慢，没有嫉妒伤害，你才能够永远不退转于正法。啊，我们受别人的害没有关系，绝不可以害别人。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古大德教导我们，我们今天在海外也是劝导大家种树慈悲，来化解社会的冲突。种树，儒家说的，孔孟之道。论语里就说，夫子之道，种树而已也。佛法是慈悲。老子讲忠信，老子讲三宝，第一个是慈悲，第二个是俭，节俭，知足，第三个不敢为天下先的。为什么？惹别人嫉妒障碍。我们要是真正去学报人之德，别人对我的好处念念不忘，要知道报恩的，不报人之怨，别人对我怎么不好，回报我，侮辱我，欺骗我，陷害我，一笔也勾销，不要放在心上。反而感恩他。为什么？他来考验我，我有没有忍辱的功夫，我心地清不清净，要经得起考验，没有怨恨，没有嫉妒，没有障碍。不报人的怨，分人之过不分人之功，跟人在一起共事，有过失我来承担，有功德推给别人，好啊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，引人之恶不引人之善。我一生不辜负别人，可以承受别人辜负我，我不帮人，我可以承受别人来帮我。要以身心提拔人，看到这个人可以教，可以成就，全心全力帮助他，跟人在一起共事， 一定要热情。啊，尽可能不要引起别人对我的嫉妒、障碍。嫉妒障碍，实在是人只要真正学无我了，别人对我嫉妒障碍全落空了。戒罪不跟我戒罪，跟谁戒罪？要跟得利益的人戒罪。啊，你别讲经教学，我们造谣生事，把这个道场毁掉了。跟我戒不戒罪呢？不戒罪。跟谁戒罪？跟这个道场有缘的听众，跟他们戒罪。他们听经闻法的机会没有了。啊，戒罪从这一方面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。这是一重罪。第二重罪呢，障碍如来正法住世。这两种罪就是无间谍啊，他没有害到我，我感激他，我还要把自己修学功德回向他。为什么？他都地狱，希望少受一点苦，总是要用怜悯心待人呐、为什么？他本性本善呐、他本来是佛啊。他只做出这些糊涂事情，是一时迷惑。一定要用怜悯心去看待他。啊，不要计较，不要有报复。你会看得很清楚，他现在造的业，他将来到哪里去。啊，你要看到前面的时候，你会怜悯他。啊，心量要大了，要能包涵了，不要听这谣言了，因为嫉妒障碍很多。啊，这个人是可以造就的，但是你可别惹他，他是个坏人。好了，我们就放弃了。啊，我们放弃有过失，我们没罪有过，但是他有罪。啊，他的罪重了。这些事情在我们一生当中多次遇到啊，我们自己有亲身的经验。我们被别人误会，别人误会我们，这些事情常常发生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弘扬正法是非常艰苦的一桩大事情，太难，太苦了。啊，障缘呢，太多太多了。我们自己也晓得那是好人，想帮助他，可是周边的人不许可你，啊，不同意，那只好算了。但周边这些人造业，造业他要承受果报。啊，国报不好啊！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 无非是嫉妒障碍，无非是争权夺利。我们这个团体太小，没有大权，也没大利。有没有人争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人呐。我们清清楚楚。我现在怎么不闻不问了？为什么呢？我希望我赶快到极乐世界，我不想在这住了。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事，我都欢喜，去做吧。明年这个大灾难，真的要爆发，我跟香港同存亡。我们相信灾难来临那个时候，佛来接引我，我有这个信心。好事不是坏事啊。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在经典里面教训我们，劝导我们。我们这一生唯一的目标方向正确了，这是报佛恩呐，这报老师的恩呐。六字洪明，心性回归净土，做阿弥陀佛真舍弟子，像经上讲的第一弟子我们要正干。所以私心自用是非常可怕，最怕的是发生在自己还不知道。不是天天去反省，天天去忏悔，天天去改过，难啊，真难啊！我跟李老师十年，在那里学到很多教训，最重要的，不得罪任何一个人。他干坏事，破坏佛法，也不得罪他，也不必劝导他。为什么？他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劝导他，就变成仇人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李老师在台中一生教学，我们亲眼看到，能接受的老师真教，不能接受的老师非常可惜，告诉我决定不跟人结恶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能接受一分的叫一分，能接受两分的叫两分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只能接受一分的叫两分，那一分他吸收不进去，你别说了。能接受十分的，你只叫九分，你对不起他，你还有一分没叫他。这是教学里的最不容易的一种事情。要常常想到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的人生好不容易的人生，遇到佛法要不能抓住，要不能在这一生成就，就太可惜了。那要成就，你就要真的放下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要彻底放下， 你才能够切入境界。啊，有一毫私心就是障碍，严重障碍。啊，所以这个后头这四句说得非常好。无德为妄，正见见法。啊，这是讲流传法宝。啊，不能够随自己意思改动它。啊，一定要遵从经典里面的原文原意，这样传下去。啊，幕后总结的是盖历经一次变通莫说。啊，经典里头字字句都要遵守。啊，离开经典是魔说，它不是佛说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：常念不绝，则得道界，我法如是，作如是说，如来所行啊，业因随行，众修佛善，求生净常。念老在注解里面、给我们说，又经八句。前面我们念的这八句经文，设为全经之总结。这经快讲完了，这是流通分最后的一个单元，有六品经。这八句话是全经的总结，净宗修行的纲要啊。世尊此会所说之长好，于此告终。啊，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，长行结束了。故知此八句，设为净宗之末后句，全经之结束语也。这是在这一会里头最后的一教。下面一篇是寄送，这一次到这个地方是长行，长行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。这八句理事其章，章是章写，有理有事，正住并现，有正有住，如来密藏何传何盘托出。如来的密藏是什么？发现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如来密藏。啊，首句常念不绝。这句话重要啊。什么叫常？常是不间断的，大势至菩萨 在云通章里面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多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常就是相继。啊，多摄六根是什么呢？就是万缘放下。眼别去看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；耳别听了，没什么好听的。六根从外面境界收回来，你能够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，你的清净心就透出来了。清净心是真心啊，用这个心去念佛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叫常念。常念不绝，啊，经就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啊，注解下面接着说：如本经往生正音品，辟头第一句便云：闻此经典，受持读诵，书写供养，昼夜相继，求生必察。正是此处常念不绝的意思。这部经典不容易听到，为什么？中日战争的时候，70年前，夏莲居老居士把这一部经典汇成了，虽然经典汇成了，没有广泛流通，知道的人太少了。啊，在大陆上流通非常非常有限，许多人不知道。啊，绿航法师到台湾，他亲近过夏老居士，听过夏老居士讲经，讲这个经本，带了2本到台湾送给李老师。李老师看到这个经书前面这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，没关系，看了非常欢喜感动啊，想到老师的恩德，在台湾讲过一遍，印了2次，大概也就是2-3千本了，以后就没再印了。 啊，这一遍讲完之后，有障碍，就有许多人批评，他就不好再讲了。啊，他讲这部经的时候，我还不认识他。我到台中，他第二次讲《无量寿经》，用康僧开的本子，所以我听《无量寿经》是康本，不是这个本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听完之后，老师把夏莲居的汇集本介绍给我，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本子，展开来读诵，无量欢喜啊！为什么比康僧开的本子好懂？言简意赅呀！啊，又看到李老师当年讲经的注解。他的注解很简单，就是注解在经本上，叫没注啊。这个注子我们印出来了，老师原籍的时候我们才印的啊，印了一万本的，这量最大的了，流通在国内外。你设计语言多难的啊！当年我得到老师这个本子，我向老师报告，我来学讲，老师不同意。这什么原因？你年岁太轻了，万一有人批评，你招架不住啊！啊，那一次的云是韩馆长50岁，给他做50岁的生日祝寿，讲无量寿经。老师劝我别讲这个经，改讲楞严经。啊，讲楞严经没有人说。啊，好像那个时候我们也这个经本白文经本印了1000本。啊，经本跟大家结缘了，改讲楞严。所以不容易，这真的是太难太难。啊，一直等李老师圆寂了。那个时候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多。啊，偶然把老师这个本子找出来了。想到我们报老师的恩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引进印老师的注解啊，印10000本，以这个功德回向给老师。没有想到在海外受到许许同修的欢迎，来找我，希望我讲一遍。啊，所以我们第一遍、第二遍都在美国，在加拿大讲的。啊，从美国回到台湾，应该是第3遍、第4遍。 我记得那些年，我也是把华严经停住了。这个经，中本华严呐、啊，不想再找麻烦。啊，讲过十遍了。啊，在美国遇到华严老。无量的欢喜，当时讲这部经，弘扬这部经，在海外我一个人，没第二个人，才知道在中国国内只有他一个，也没有第二个人。啊，这些年来起了作用啊，国内国外都知道有这个本子，虽然有很多障碍，也都突破了啊。我们还有这个耐心，还有忍辱的功夫啊，不受任何影响，我们自己认真学习。二，同修们不少，很好，我们的心坚定，他的心性也坚定，依照这部经典修行念佛往生的人很多，瑞相稀有。各位增长了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啊，我们要坚持到底啊，决定不改变呢、啊、这是第十一遍我讲念老的注解，也报念老注经的苦心呢、啊、带着一身病，六年的时间完成注解，这是集经论古大德注解之大成啊，所以他这个注是集注啊，引用经论八十三种啊，古大德的注疏101种啊，日本韩国净宗大德的著述9种，总共193种注解的集大成对末法时期往后9000年做出最大的贡献，我们知恩报恩呢、啊，要把它发扬光大啊，帮助以后有缘人遇到这部经典，能够生起正信。啊，能发愿求生净土，功德无量无边呢。今天我们遇到，要珍惜这个机缘，绝对不能让它空过。啊，这是常念不绝之意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